生快乐。 答应我珍惜对的人那一双手、oh, 我爱过你才懂谁都没有错，诉说安静愈合伤口， 走到感情最温馨的出口，我们怎么能回头， 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我，才舍得目送你自由。 记得如果再重逢不同街头，爱过你的是我， 爱着你的 扬帆没有风向，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？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在那年夏天，他说过爱你的苦，喜欢你胡闹，你总穿上花白的牛仔裤，学他的帅，跟着他乱跳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关系，还是坏了流行。今年夏天他不再爱你，却送你一条花花的裙。裙摆摇摇像女孩的笑，原来他怪你不会撒娇。裙摆摇摇我突然开

情当中，爱得快就一定冷得快吗？从开始的火热到后来的冷淡，一切都没有预兆。爱上一个人或许可以没有原因，但是不爱却至少应该找出理由。最近看了一个电视，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正是因为找不到突然不被爱的理由而痛苦抓狂。虽然他们都还年轻，但是婚姻不等同于恋爱，不是一时意气或者一时兴起就可以结束或者开始的。所以努力在爱情当中，或者说一定要在爱情当中做一个负责任的人。 我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、啊、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见的男人却是你的妩媚，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让我心碎、啊、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知了你要说话了，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，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，是你变了，是你变了，起雨了，人是不快乐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 心永远年轻。

加入你，盼望我相信我自己的爱情，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，爱不是死心塌地，就有结局。 实也不会觉得漫长，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。 香甘甜，入口醇和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，干一杯酒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一杯酒，咸莲西大街203号，电话1583267-5399。薛惠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薛惠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薛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爱的外地 眼睛， 天都是我们生命中新的开始。惜时如金的人知道把每天都当作新的起点，不停歇的跋涉，不疲倦的奋斗。有些人比你走得远，比你站得高，并不是他比你能干，比你聪慧，而是他每天比你多走一点，多做一些，时间长了自然就走到你的前面，站到你的上面了。所以呢，努力永远不晚，只要现在就开始行动。我是雨婷，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。 爱那某师傅，爱那手带我这一路走过，甜蜜比苦涩多，有情是知足，无情是那苦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曾那么温柔，轻抚过，轻抚过我每个轮廓，无可否认我曾如此快乐，走过就更珍重。

像很多的上班族早上为了赶时间，从冰箱里拿出面包，连烤都不烤就往嘴里送。营养专家表示啊，面包片、馒头片等主食都是碳水化合物，这样吃下去往往会刺激胃酸的分泌，加重泛酸，对本身有胃病的人来说十分不利。但是如果把面包片、馒头片烤一烤再吃，就能够起到养胃的作用哦。 那一定是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，当我回头不小心看见了你远处的角落，向我微笑，像一个植物看见了太阳。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，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，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，让一颗心安静。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，让一颗心能拥有它自己的脾气。当你将一个梦的重量依偎在我肩上，我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。就是我肩上的天使，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，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，让一颗心安静。可不可以就这样有就下去，让一颗心能拥有它自己的脾气。当你将一个梦的重量依偎在我肩上，我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。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。 只是昨夜的一场。

是应这样做，擦破我的耳朵。 清晨唯美而又柔和的朝阳开始新的一天，给一点心灵阳光，心灵就会灿烂，心中总有阳光，也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一面。今早李婷就先陪你到这里了，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爱情不是我想象，解释带不到往你的方向，更别说怎么遗忘。站在雨里，泪水在眼里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地问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，我是不是该爱情的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那么勇敢可不可以都重来，我是不是该爱情的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，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都不能走开，站在雨里，泪水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地问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以都重来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，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。